汉语课本， 汉语课本， 看场电影， 看场电影， 大胆放手， 大胆放手， 默写字母， 默写字母， 电子市场， 电子市场， 各种报纸， 各种报纸。